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1949年的3月25号，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到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不过到达北京的毛泽东并没有进城居住，而是在僻静的香山落脚。北平城里的安全还是有着问题的。北平城里有国民党游兵散勇20多万人，还有国民党八大特务系统110多个单位，7000-8000特务。解放军军管干部遭到暗杀，北平市长聂荣臻的坐车遭到枪击，社会上的流氓恶霸也是不容小视的。天桥有东南西北四霸，从卖艺到掏粪都是黑道霸占。73轮车的工人中都隐蔽着伪警、土匪、特务，有介绍嫖客的猴车，有敲诈顾客的骡车。经济领域则有专门倒汇的金鬼子，有囤积粮食的粮老虎。接管北平就是为新中国接管首都，进入北平就要以政权的名义号令天下。7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将其主管的情报和保卫工作一分为二，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安部，11月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由党的形式改变为政权的形式，作为建国后成立政府的有关机关的过渡。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罗瑞卿任军委公安部部长。军委公安部的部长罗瑞卿曾在1933年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1935年任红一军军保卫局长，也是个老保卫了。罗瑞卿走马上任，将中央社会部二室与华北社会部合并，组建了中央的公安部门机关。罗瑞卿在北平召开了全国性质的公安会议，进了大城市当然要尝试下好日子，请各省的公安厅长吃东来顺的涮羊肉。那么娱乐项目呢？东局分局长刘坚夫带领大家到了凤凰厅，几十个人正听着相声戏迷传，侯宝林还讽刺一贯道，大家听得可高兴了。毛泽东、朱德进城之后，罗瑞卿能够拿出的娱乐项目一时也只有相声。侯宝林的相声在中南海可以说一炮打红，在全国的公安系统也是出了名的，每次全国公安会议都要听相声。具有着丰富情报保卫经验的共产党人搞起城市公安工作入门很快，不久北平的社会治安就焕然一新了。1949年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数十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平安而顺利。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政治法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政法工作，董必武担任主任，彭真担任副主任。中央政府还设立了公安部，罗瑞卿任部长。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彭真又兼任了北京市市长，国家公安部长罗瑞卿又兼任了北京市公安局长，两人携手大抓公安工作。到了年底，北京市公安局统计的全年战果显示，共逮捕管训和控制敌特党团分子9571名，缴获敌特电台407部、枪支1559支，破获重大案件1285起。北京市也创造了多起的公安工作经验，由中央转发全国。说这土包子进城，陕甘宁边区的保安处副处长变成北京市公安局的治安处长了。赵苍璧没有被城里的繁华所唬住，不久就侦破了一起假币案件。 顺着货源从北京追到内蒙，又追回北京，直至抓到这个制造假币的人。热爱侦查专业的赵苍璧正要在首都施展，1949年5月却突然接到了调动的命令，去南京担任公安局副局长。解放大军首先在西北、东北、华北这三北取得胜利，继而南渡长江，解放了中国南部。南下作战，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会攻南京，接管南京这个国民党首都，共产党当然是不敢懈怠。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亲自的兼任南京市市长，邓小平给中央发电报，特调陕甘宁边区的保安处长周兴来当南京市的公安局长。周兴也就自然找来老搭档赵苍璧，还有一个副局长是二野保卫部长刘炳林。调到南京，侦查专家赵苍璧照样有着用武之地。接管城市一般都会有登记反动党团特务、整顿社会治安、恢复经济秩序等几个硬仗，但是南京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首先摆在赵苍璧面前的就是潜伏特务案。保密局前京一分站计划周密，站长正打算混入北京文化界的上层，通讯员和驿电员就隐藏在剧团中一起北上，就连勤务员和交通员也打入了解放军部队。尽管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撤退前进行了多层多线的潜伏部署，但这些潜伏特务还是被南京市公安局一一侦破了。反特，周兴和赵苍璧他们都是老手，在延安就和军统、中统打交道，抓捕过军统汉训班的特务的。另外的一项任务却是相当特殊的。南京市有着各国驻华的大使馆，国民党政府撤退广州，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使馆随同撤离，一些南美国家将使馆撤到了上海，但是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32个国家却把使馆留在了南京，共有外国人563人。这些国家还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南京市军管会当然不承认这些外国人具有外交身份，但是这些外国人毕竟住在中国，于是予以外国侨民的身份由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负责管理。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神气惯了，并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安局放在眼里。法国武官雷蒙醉酒开车超速行驶，撞伤了一个8岁的中国孩子，被警察拦住的雷蒙不但不下车接受检查，还坐在车里对警察挥舞着酒瓶子。中国警察扣押着外国武官，这事儿在南京可是新鲜事儿了。法国使馆提出抗议，一些西方国家的使馆也趁机骚动。南京市公安局冷静处理，由外侨科与交通科组成的事故处理组照常将雷蒙带局询问。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给予雷蒙警告处分，令其赔偿中国儿童的全部医药费，并当众道歉。除了这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更是一个敏感人物。解放军在占领南京后，许多的外国外交官匆匆离去，但是这司徒雷登却坚持不走。这个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是美国少有的中国通，试图与新生的中国政权取得某种联系，从而保障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北京则指派了从燕京大学毕业的黄华与老校长司徒雷登联系。不久，美国国务院便通知司徒雷登回国。1949年的7月23号上午8点半，司徒雷登到南京市公安局的外侨科，以一名普通外侨的身份申请离境。8月2号，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科长带领着7名警察监护着司徒雷登乘飞机离去。8月18号，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赵苍璧注定要接管中国的首都。接管了共产党的首都北京，又接管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接下来就要接管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了。南下南下，解放大军马不停蹄，长缨直指祖国边疆。南下南下，中共的干部们忙如走马灯，接管着大中小城市。南京市的公安局局长换得可真快，4月份进城的周兴10月份离开了。三野保卫部长龙潜接任，龙潜也在12月走了，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陈龙接任。中共的情报保卫干部纷纷地从延安走向全国，走得早的赵苍璧接管了3个都城， 走得晚的周兴接管了两个都城，一直坚守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李启明也终于有机会接管一个都城了。接替周兴负责整个边保工作的李启明带领着边保干部瞄准陕西省会六朝古都西安。延安、西安这两个城市多年来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称。延安的情报保卫干部盯住西安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抗战初期开始，中央社会部就在西安秘密地设立了情报站，站长就是地下党员王超北，副站长却是国民党陕西调统室的主任李茂堂。西北社会部在西安建立起了130多个人的情报力量，还打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陕西站，部分掌控了西安的军统组织。全国各大城市接连失守，国民党部队无心恋战，留守西安的国民党部队匆匆地撤走了，将城防交给了民众自卫总队。中情部西安情报处的情报人员设法取得了自卫队副队长的职务。保密局规定不准剪裁人员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潜伏。西安绥署二处部署了一个十几人的黄学宇行动组，企图在解放军进城后进行暗杀和爆破。1949年的5月29号西安解放，西北社会部副部长李启明、苏明德、办公室主任余桑等人进入西安，立即追查敌特的部署情况。经过情报关系的争取，绥署二处的通讯组长高耀举报了黄学宇行动组和二处在陕西各地的潜伏组织。西北社会部采取了果断行动，几天之内就将其全部抓捕，没有给敌特留下破坏的机会。接管行动也并非是一劳永逸，敌特总是想着试图反攻。七月份的中旬，保密局陕站站长王洪俊、行动科长汪克义从西安逃到汉中，又以西北特技组为骨干，组织了一支12人的西安行动组。西北社会部通过内线的关系拿到了相关的情报名单，3个月就全部的破获了这个西安行动组，有效的保卫了西安市的安全。胡宗南、马步芳策反了反扑西安，又被西北局社会部提前通知作战部署。解放军提前2周在途中埋伏了一个大口袋。接管西安的初期，共摧毁了国民党中统的2个省市、保密局的2个站、190个组、4164人、62部电台，破获了潜伏组织2个站、49个组、273人、21部电台。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拿下西安的延安干部并没有满足于西安一城的解放，而是兵分2路奔向大西北和大西南。第一野战军解放了兰州，联络部长范明赶紧去找了维吾尔族商人艾买提，共产国际把这个情报员转交中共，这样进军新疆时就有了可靠的向导了。南疆情报站驻扎喀什，王延堂任站长，严夫任副站长。青海情报站驻扎西宁，站长于凯，副站长李坤山、刘兴汉，杨荫东、柴继群则远赴广州建站。青海站主动同班禅行员建立联系，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交给行员交际处处长季进美，季进美如获至宝，飞马星夜地送至班禅驻地的香日德。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中央速发一师解放西藏。1950年1月，青海站张敬诚、徐立平首发进藏，带回西藏嘎夏政府给中央政府的第一封公函。5月，青海劝和团3位活佛进藏，青海站又派出一部电台随行，边保干部黄斌调到军委情报部。1951年7月带着一批藏族干部和一部电台随同张经武绕到印度进藏，沟通中央同西藏的电报联系。西藏新疆和平解放，南疆站西藏处又逐步的转向国外工作。黄斌后来到驻缅甸使馆任一密，新疆的严夫、黄友群夫妇后来到中国驻挪威使馆，严夫任政务参赞，黄友群任一等秘书。胡宗南部队匆忙南逃，西北社会部指示埋伏在胡宗南部队中的情报力量要继续跟踪。 胡宗南逃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直至将敌军彻底歼灭。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中校视察官刘凤仙发展了一个秘密小组，带着电台跟着胡宗南撤入四川。胡宗南继续向西康地区逃跑，留守成都的部队军心涣散。关键时刻，刘凤仙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义公开出面接管成都。12月30号，一野司令员贺龙、政委李景泉带领部队进入成都，2000多的国民党军校生列队欢迎。刘邓带领二野逆江而上，打进西南，在重庆安营扎寨。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周兴任西南局社会部部长，兼任西南局公安部长，赵苍弼任副部长，余桑任秘书处长。派遣处处长于炳然曾经潜伏军统，程永和曾经潜伏中统，他们都是情报老手，只是缺少新人。正当缺人之际，刚刚挂牌的公安部就有了地下党员前来报道。川东地下党被破坏后，组织上调集了各地四川籍党员共十几个人潜回四川重建组织。北平地下党南系的祝永康回到了四川老家，恰好赶上了全川解放。赵苍弼亲自布置祝永康布置的任务就是画重庆地图，看这些年轻人颇有情报素质，就分配到了派遣科工作。1949年年底统计，接管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战略区的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南京、上海、济南、武汉、太原、西安等城市中，共破获敌特组织177个，逮捕特务4046名，缴获电台666部。从延安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着延安的公安局长。来自黄土地的公安干部素质够高，新政权在大城市也站住了脚跟。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中共及时调整情报保卫工作的体制编制，将情报和保卫分开，取消了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社会部、情报部，由军委情报部负责情报工作，将保卫工作交给各级政府的公安部门管理，军委公安部改为中华人民政府公安部。经过如此调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由党的工作形式转化为政权的工作形式，更加符合执政的原则。1949年的10月15号，开国大典的半个月后，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公安干部的高级会议，这个被后来称为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的会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接见代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聂荣臻参加座谈。朱德在会议上提出，解放军在完成剿匪任务后就变成了国防军，要建立公安部队，保卫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公安工作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他们是天天都要用的。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指示，既要学习和敌人做公开斗争，又要学会同敌人做隐蔽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和这些敌人做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和我们进行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不去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这些话就从此成为了中国公安系统的座右铭。关于情报工作的总结则在静谧中进行，李克农身兼军委情报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在党内担任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统管全国的情报工作。李克农就起草了中共22年情报工作的初步总结。首先，情报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取消或削弱对党情报工作的领导做法，也必须反对把情报工作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做法。这个原则虽然与世界各国的情报工作原则有着很大区别，无论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情报机构有很大特权，往往借口工作性质特殊而摆脱党和政府的监督，或是成为个别政治领袖的秘密工具，或是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这个报告还同时强调，第二，情报工作必须坚持以政治基础为原则，以政治基础为主，统战带动情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能够赢得世界各国最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可以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报告还明确规定，绝不采用金钱收买、美人诱惑和手枪恐吓等手段。从这个规定来看，更有震耳发聩的效果呢。早在1950年，中国情报界就明确作出规定，不准采用金钱收买、色情诱惑、暗杀恐吓等手段，这就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反恐规定了。只是你不搞恐怖，别人要搞。新中国的公安部门又要面对一轮恐怖狂潮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军心颓丧，可特工们却兴奋起来。以前是共产党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现在成了我们在暗处，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了。在秘密圈里，保卫工作被称为被动性、消极性的，而情报破坏工作则称为主动性工作。就在新政协代表杨杰准备赴北平与会之际，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祥之亲自出马，在香港将杨杰暗杀。台湾特务还潜入大陆，企图刺杀北平市长聂荣臻、上海市长陈毅、广州市长叶剑英。飞贼段云鹏的任务是刺杀毛泽东。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当天晚间同蒋介石重建情报合作。蛰伏大陆各地的国民党力量纷纷起事，四川成都附近的土匪还公然暴乱，杀害了解放军高级干部朱向黎。这朱向黎正是当年打入日本军队的临汾情报站站长。明暗易位，中国公安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毛泽东亲自督导，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打压了特务的气焰。发挥基层工作扎实的传统，大中城市开展群防群治，让海外潜入的特务无处立足。新中国不仅在政策方针上反对搞恐怖主义，还创造了反恐的成功经验。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郝在金，演播高泰山，制作人刘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八大处在前面有，哎，对，不，西南八大处。 对呀、啊。 1949年3月，军委三局和集中台都要随中央签署备忘。 挖掘这些东西的这种历史的话，你确确实实就是我这儿了。你这个， 对，他那是。 三年来，像这样的讨论已经在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和总参谋部编研室之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两个单位，却因为一段隐秘往事，重新汇合在了八大处。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进驻香山。而在与香山一脉相连的西山八大处，一队人马也在同一天秘密到来。